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亦庄亦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梁博士，好久没见， 不要这样，你来就羞辱我， 真的可想你了。嗯，也很多听众朋友说，哎，怎么你们原来的第三人都不见了？ 我是第三者，是吗？ 我说这个对第三者这个名声不太好，他们挺忙的啊。那今天真的是好不容易可以再听到圆圆跟我们来指点指点。哎，我现在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我从前就咱们做过一期节目，就是关于那个新快报的记者说他被跨省追捕嘛，陈永洲事件。当时 后来大翻盘的那个 看了那个新闻，你就义愤填膺啊，就是不知道从哪来的一股正义感就出来了。但你后来发现剧情翻转，就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嗯， 就包括之前的那个 21世纪嘛， 就是那个姚贝娜，不是姚贝，21世纪当然也是一种。还有姚贝娜那个事儿，不是骂他们深圳晚报的记者， 嗯， 你怎么乔装成医务人员，你去拍人家遗体呢？ 嗯， 后来深圳晚报出来这个解释，他等事件平息之后再出来解释，我还挺能接受他们这解释的，就是说。我不是什么假装医务人员，我没有办法假装。 对， 他说我拎着一个大相机，谁看不出来我是记者呀，是吧？但是当时那个医生他说这是帮我拿东西的，他就进去了。你看，这说明他本身医院他可能在某些的管理方面他也是有问题，而且人太多他也没法去分别。所以我说这么长目的是为了什么吧？我就说，但凡就是牵涉到骂记者或者记者被所谓的不公平相待的时候。我现在会有一个反应，我就说是不是真的，到底实情是怎么样。你就好像这次 已经杯弓蛇影， 对，我就不像以前啊，你怎么能这么对记者呢，这太不应该了，是吧？尤其是你是所谓的公权力或者比较强势一方的时候，你看这两天发生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这样，我好像我不像以前立马就同情记者，我说你打记者是不对的，我就想到底事情的这个原委是 不 是这样。 我觉得不管打谁，打人 打人就是 不 对的， 那 当然 打记者就活该， 打记者当然是不对的。但是问题在于呢，这个记者为什么会被打，就打了之后他要怎么个一个处理的办法，和他的这个舆论的方向他是由什么人在主导。有的时候感觉就像上次姚贝娜那个事儿，我就觉得他突然之间风向一变，就是因为南都的一个记者他在那儿发难，就是点名批评深圳晚报的你们谁谁谁谁。后来他们很多人不就分析吗，他说其实这是利益之争，就说你似乎本来是好像跟我报纸说好了你要给我独家，但哎，你怎么没等我发，你把 独家之争 你把料给别人了。这个有的时候他就是利益之争，他不见得是为了所谓的公众利益。而且公众利益这个东西我现在也觉得挺虚的那么一个词。 我其实一点都不想知道姚贝娜的这个角膜捐献过程，我只要知道他去世了，然后他有做遗体捐献，我甚至不想知道他捐献给谁， 是吧？ 我一直在想，我可不可以有不知情权？ 哎，真的是， 对， 你像现在每天给我推陈赫，我说陈赫是谁，我都不知道，每天给我推，烦不烦？再给我推，我都要卸载了。好，这个说远了，就是说呢，是1月21号在深圳又发生了一件事儿。那个事儿呢，就是几个退休，一个是退休的这个警官，他呢就带了一伙他的好朋友，就20几个人，他们跑到罗湖的一个海鲜的这么一个山庄，像是农家乐这么一个地方去吃东西，但吃的东西特别不一般，吃的是娃娃鱼。那娃娃鱼呢叫做大泥，是吧？就是那个学名， 学名 它就声音特别像娃娃的婴儿的哭声，所以就叫娃娃鱼。它其实不是鱼，它是两栖类的动物好像。那这个东西特别特别贵，就据说市场上可能要800到1000块钱一斤。那吃这个东西呢就被人举报了，就说给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爆料说有人可能这个违反8项规定了，你们赶紧去报一报。 那就是两数罪并罚，一个是公款吃喝，一个是吃国家珍稀保护动物。 好，结果呢这个南都的记者他就去访了。 嗯， 后来呢应该是暗访，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着他就被人发现身份了。 嗯， 发现身份之后呢他就亮出来，他我是记者。结果你亮出来之后，你不亮可能还好，亮出来之后呢就那几个都是公安局的，你想肯定身手也不凡吧。然后就把他们给揍了， 暴打一顿， 把相机什么的都给抢了，还把他们反锁你看这个打记者的桥段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 但是呢之后呢你得罪的是南都，那南都呢他就报警求助，后来呢这个有这个深圳市公安局东深分局的东深派出所的民警他们就跑到当地，就是协助这个还协助施暴人员离开，就说他其实旁边、 哦、不是出警，是 没错，他旁边还有其他的警察在看着、 嗯、 但是没有一个人就制止这种施暴的行为、 嗯、 你想当然是不得了的一个事儿。好，这是21号啊，但是他后来见报呢又不是在21号，是26号，而且呢是发在南方都市报的这个深圳读本的这个头条，花了好几个大版面来介绍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嗯、 其实事件也非常简单，它就是一个违反八项规定的我想去做报道蹲点、 嗯、 结果呢亮出身份之后呢被人揍了，揍了之后呢本来没有特别大新闻价值的新闻它就成了一个头条了。 嗯、 你觉得这个事儿蹊跷吗？ 啊，我觉得为什么要我又不是公安局的发言人，我也不是南都。你要问我的话，我只是想知道，就是说，首先打人肯定是不对的嘛， 嗯嗯， 对吧？不管你是警察打人还是非警察打人。其次，我想警察这个身份，在你不在你工作的时候，在你下班以后，你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对 对吧、 嗯？ 那么你这个下班以后所做的事情，其实是要按照普通老百姓的这个行为来处置的。 嗯、 那第三呢，我觉得就是关于你刚才说这个他吃饭的这个缘由，我倒是蛮感兴趣的，他不是要送这些什么老战友退休的老战友、 嗯、 然后吃顿饭，我觉得如果是你自己掏腰包的话，这个无可厚非，我就是别说吃5000，我就是15万也没有人管得着我嘛。 嗯嗯， 然后娃娃鱼的话，我是觉得娃娃鱼这个东西好像最近已经解禁了，就是说只要你吃的是养殖它有牌照的， 对对对， 有这个过名录的你是可以吃的、 嗯、 并不是说一概都不许吃，只是不许吃野生的，不许吃那种乱捕来的。 嗯嗯嗯， 对，养殖场的是可以吃的、 嗯、 所以只要把这几件事情交代清楚了，这娃娃鱼的来历， 对， 还有这个花的钱的这个来源， 嗯， 交代清楚以后，剩下就只是一个自重打架的一个事情了。 嗯嗯， 对， 我也觉得这个事实其实非常简单，非常简单。 嗯， 但后来我就看他们南方系的有些报纸这个记者又开始做文章。 嗯， 南方周末有一个记者叫楚朝新，他呢就写文章在微信里边推，他就觉得吧，你看深圳公安局他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说这事儿我们自己在调查、 嗯、 我们要先把自己的这里面的来龙去脉给他弄清楚了、 嗯、 也是第一时间跑到这个南都的深圳新闻部他们去道歉啊，就是转达这个什么市长副市长啊公安局长的这个指示， 警察打人关市长什么事、 可能他是分管公安线的 okay, 我在想啊、 嗯、 他就说要这个要求我们要全力破案，他不觉得是个案子，其实他破案这个词儿要好像用的太重了，我感觉、 嗯嗯、 也怎么样去跟进， 只要报案了他就 跟进、 嗯、 对，跟进赔偿。 嗯， 好，那这个记者呢他就觉得说，那这个事儿是你我俩，是你跟南都跟这个深圳公安局之间的事儿。 嗯， 你按理说吧，你要寻求客观，你应该是找第三方是吧，你怎么能够自查、 嗯、 就是你自己查你怎么能客观呢，那你不是自己会往自己这个洗脱罪名或是干嘛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是圈外人外行人在讲这件事。 嗯， 因为我知道警察内部它是有这个调查专门警察犯纪律的犯错的这个一个部门的。 嗯， 所以它不是第三方，但是它有这个内部调查的权利。 对， 所以他搞不好人家就是要内部调查，就是、 哎、 对，就是这样的、 嗯、 没有什么。因为我觉得看美剧看多了以后，或者看这个香港电视剧看多以后，老是幻想中国我们应该有一个这个 ICAC 啊，或者是一个第三方宪兵队啊什么的、 嗯、 来纠察这些东西，那可能没有嘛。没有的话你就不要去。 他说有啊，你找那个检察院，你找纪委、啊、 检察院不是干这件事的纪委也不是干这、 哎、 纪委是党的，纪委是管党的。 哎，可是你就发现啊，这个事儿在被南都， 我觉得 在被南都，他连续两天，第一天是深圳读本头版嘛、 嗯， 头版完了之后，内文还有好几个大版、 嗯， 他刊发之后呢，我就感觉话语权他们是占据主导地位，是强势的，因为我是媒体嘛。 对， 但是另外 他们家的报纸，他当然有话语权。 哎，对 呀、 啊，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你看。最主要报的还是他们自己，其他媒体跟进的其实不多。 没有， 我今天还去搜了一下、 嗯、 不多。 当然了，媒体之间也不会互相报道，因为等于是替别人做广告，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去报的。 会这样吗？但是一个事件哦、 啊、 事件的话也要分什么事件嘛，每天那么大小事情，我为什么要偏偏突出你这个男出记者被打事件？ 对，哎，你看很多公众他也觉得很奇怪，是吧？你说人家自查，但是你自己在登新闻的时候，你也会登一个大幅照片，就是我们记者怎么样被打了呀？ 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因为就是人家的，因为他是一个记者，我一个报纸，我想刊登什么版面，由我的这个主编这个决定的，我主编就是这样做的，就这样做了，他也并没有为自己的这个获得什么现实的利益，他就是把这个新闻放大了而已。对， 但是你很难释除中间嫌疑，就是你会不会自己把自己受到这个被打的这个情形夸大呀，或者干嘛？你就觉得你还是同样都是为自己这个所谓的包装，这也是我觉得是一种合理的这个怀疑。你得看他内文是怎么写。那他们自己主编也是非常的清醒，他说我们当然要很客观，很克制的，不是好像我们就是一个受害者，你要博什么悲情牌？哎，但是问题在于，似乎这个事儿你都没有什么绝对权威的第三方去来监督，而且还有一个很蹊跷的事，他的新闻出来之后，26号头版是他们自己深圳独版，但是27号呢，他们这个事儿他就没有自己记者写的文章了，他用的是新华社的通稿。所以我在想，中间他会不会就是搞得比较复杂了？因为这涉及到什么，警方跟媒体什么警民之间关系了。就开始 想多了吧，你想太多了，我觉得。 总之，我就说，你既然有这么多记者，你干嘛不自己写文章？你干嘛用新华社的通稿嘛？ 我觉得人家有自由嘛，那记者不愿意写嘛。 新华社，你记者你就是写文章，你还不愿意写，那你干嘛的？来， 不是我记者，我可能有别的兴趣，我要想写别的这个题材的文章，我不想再围绕这件事打转。 我 觉得你是有一种我觉得我认为你 我阴谋论了吗？ 你这第一，我觉得你想太多了。第二，我觉得你是把就是你认为报纸应该有一定的规程，就是比如说他不应该 这个事儿，他也 不 是什么 应该报太大，或者不应该头一天鱼雷声大，第二天就鱼。有点小了，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这是一个报纸的自由，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可是他的这些小动作就让我有一些不太好的联想，我觉得哎，是不是某些力量就要把它平息？这当然也很能理解，当然是平息，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件的事嘛。好，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些技术方面的细节，比如说他们吃娃娃鱼是吧？吃娃娃鱼，他们这次呢是28个人，他据说28个人两桌，一共呢是吃了5400块钱，是打完折之后，你如果除下来一个人也就200多块钱， 不多啊，不多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少，但是，他们是公务人员，就公务人员这个标准到底 下班了，而且 到底是什么，如果 不用公款的话不能吃吗？ 对，我也觉得这个大家拿的这个数字大做文章是不是也有问题？好，等一会儿呢，我们来请教国家行政学院的法学博士张孝宇，这个他来跟我们讲一讲哈，8项规定。按理说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规定法的，还有关于这个自查和他查检察院什么纪委介入的这个，它在这个案例当中又需不需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今天的讨论。好，欢迎回来三立换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哎，你看他整个事件的细节哈，还有一些被南都记者听到的话，也现在被大做文章， 应该用在这个电视剧里。我觉得比很多电视剧的台词写的都好听。 是吗？这我的地盘。 对， 一个是有特色，一个是我能掌握的范围，因为这安全。 对， 他其实确实我 拿鱼了吗？你的鱼拿了吗？ 对，拿了吗？赶紧撤！你看这个记者确实威风哈，但是你看威风怎么着呢？最后还是被打了，但是。现在深圳市他们说出来的话也挺漂亮，就公安局那边跑到南都跟你们道歉啊，说要感谢南都在我们深圳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们的批评，所以呢就让我们的城市发展得更好更快。那当然说的也很好听，但实际上我估计挺恨他们。 不是，为什么你老是用一种阴暗的心理在揣测别人呢？我觉得你如果用一种比较正向的思维来看，这就是一件比确实是件好事， 在这个阶段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实在是不能容忍。 他们公安局的人说 这个有点奇怪，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是自掏腰包的话， 嗯， 我觉得如果正常事件是比如说记者去混进去，因为记者是想抓这个反腐的，就是在顶峰这个顶峰作案然后用公款吃喝的嘛，对不对？ 嗯， 然后呢你如果发现说哎我们只是自掏腰包，你这个当时的这个退休的这些官员完全可以上去跟他解释说我们是自掏腰包， 对啊， 不信 你干嘛撤呢是吧，你干嘛走， 我可以把发票寄给你，你人你检查， 嗯， 没有问题的，不用打人， 嗯， 完全不用打人，对， 嗯， 而且我觉得如果这个记者发现哦的确你这是自己吃喝私人宴请的话，他也没有兴趣，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对呀， 啊，对呀，啊，就大家就哈哈一笑， 他可能被打了，你要是换我，我说哎呀终于被打了，可能我新闻就有了， 他巴不得被打呢， 对 对， 你看这个要跟记者打交道， 所以 你还 是 得拼心理， 我觉得也不是跟任你这个警察跟任何人打交道，你不要太粗暴，不要太觉得自己是穿制服的然后我想打就打了，而且动不动就是抡胳膊挥袖子，我觉得这没有，是一个很错误的很粗暴的这么一个手段， 嗯， 完全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你说如果论形象伤害上来说， 嗯， 那一定是警察的形象他受损程度比较大， 啊，嗯， 我还看到三立化新闻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昨天我们也在讨论这个事儿，有一个听众我估计他也是公务员， 嗯， 他说的这个推断就更加阴暗了哈， 嗯， 我给大家念一念，他说按我看吧，设这个饭局的老板他呀和当地的警界官员一直有固定的权钱交易， 嗯， 但是因为最近风声紧，老板不方便自己出面，他呢就找了个托， 嗯， 就让一名私交好的退休警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出面宴请，万一被发现吧也是老同事叙旧，同时周围让警方安排警员站岗确保万无一失， 嗯， 但是呢某一位被安排执勤的警察因为无故加班又没有加班费，得知领导在里面大吃大喝，自己在外边饿着肚子站岗，他一怒之下就向媒体爆料一只东窗事发。这个剧本写挺好的， 有理有利，有 是吧，你看这个想象力，人民群众的想象力确实非常丰富，但你看， 嗯， 这个是他是基于现在媒体报道的这个情况， 嗯， 他在这个基础之上发挥大家的想象， 嗯， 其实你从大家想象的细节你是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些警察呀或者警民关系啊或者警察跟记者的关系 的的 大家就是这么个印象是吧， 对， 好， 自动联想起来， 没错没错。好，那刚才我说要采访张孝宇博士哈，向他请教中间这个技术问题哈，来听听看到底这个八项规定的实际的这个规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实际上就是是不是违反八项规定啊，只能从几个方面来看吧。第一，首先看他到底是公款吃喝还是因私吃喝。如果说是他是公款吃喝的话呢，那肯定一他标准是额标，比如像我们这边人均比如说50、100、150，它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标准。 嗯，你说的是学校里面是吧， 不是学校，就是中央国家机关有按级别来的，不同级别标准不一样。 嗯嗯， 那他这个人均200多呢，就应该说问题也不大。但是呢，公款不光看这个额度，还要看你这个吃饭是不是是公务活动，就是不是宴请外宾，或者说是不是比如说工作会议中的会议用餐。一般来讲，如果是除非是有明确的，比如说特定的会议，或者说是外事活动，一般的工作用餐人均就是50元的标准。所以说，他这个可他这个可能。可能也不属于这种加班餐呢，不属于这种公务的这个餐饮活动。 嗯，是，就 是 正常 的 就50块钱， 违反规定。 嗯， 对对对，正常的加班餐就是50块钱一个人。 嗯嗯。好，这个明白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次出事之后呢，深圳公安那边说他们要自查，那自查这个又符不符合程序和规矩甚至是法律。我看到有媒体像南方周末，他们有记者就专门写文章，像楚朝新就说这个要纪委或者检察院要介入了，你们不能够自查。那实际上他的正常的程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正常程序我觉得自查本身倒没什么问题，因为一个单位啊出现了一些质疑事件或一种作风纪律事件，一般都是由本单位首先自查，那这是肯定的。因为他违反八项规定本身并不是一个违法嘛，所以说肯定还达不到说检察院必须介入的这个程度。至于纪委介入不介入，他首先看他这个事件是不是自查的结论是不是比较专业，比较具有说服性，所以说我觉得他首先自查自纠没有什么问题。 嗯，好的。好，那最后公众可能会有疑心哈，因为他毕竟这次选的这个地方 就还挺隐蔽的，感觉像是有人在刻意的，他是有这么一个安排。那就我也不知道您身边的这个圈子里哈，有没有听说过就类似的事情，比如说领导吃饭必须特别小心，可能就是会有记者他蹲点啊，就看是不是有违规的这个情况。那我想听听你的这个观察或者故事。 啊，实际上现在呢，关于这个反腐败和反向规定啊之后啊，的确现在这个吃喝之风啊大为减少，你通过这个茅台的价格就可以看得出来，茅台现在降价了一半以上， 嗯， 那肯定是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当然，的确是有些人呢，的确也改变名目啊，跑到比如像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是类似一个农家乐吧，农家乐啦，内部的似乎是那个招待场所啊。所以我觉得把握吃喝问题啊，其实还是从两个方面，一个呢就看它的这个款项的性质，不同款项的性质呢，啊。是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它是一个私人的宴请的话，那么我们就原则上就比较松的。私人宴请的话呢，它只要不是特别的奢侈，比如国家明确规定让领导干部不能奢侈餐饮，就奢侈别吃个私人宴请，你一顿饭吃个几十万，那你要如果企业宴请，你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嗯嗯。 但如果要是公款宴请的话呢，它的标准更严格。比如说你加班餐50元，比如会议，比如说150或200，就更严格。那我觉得这对这个事件来讲呢，我个人倒是觉得，我还是希望呢，深圳呢有关方面呢，不要搞运动式执法或运动式，就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它真相是什么情况，它是不是违反了党纪和国法，那违反了哪一条，把这事情还是要说清楚。 嗯， 因为否则的话呢，因为动辄上纲上线呢，我坦率的讲呢，这个东西呢，搞得我们公安队伍内部也没有安全感，所以说我们说了，既要用法治思维来对待人民群众，那实际上也要用法治思维呢来对待我们的公安队伍内部的自己人。就是大家呢，如果你要是就搞运动执法的，进行抓典型，这样也没有自己人也不服气。实际上，你不以法治思维对待，那么公务员那也很难让公务员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对待普通的公民。那我还是希望他们的调查能够更专业、更平和一点，把这个来龙去脉说清楚。 好，其实张孝宇博士的解答很简单，就记住两条就够了。一般呢，他们中央级别的这个机关，就吃饭公务餐50块钱标准，所以尽管200块钱，它也不是什么大的数目。你说在香港200块钱能吃啥呀？ 就超标了， 对，已经是超标了。但问题是你得搞清楚到底是公款还是私人宴请，这个得弄清楚。再一个呢，就是说要不要惊动这个检察院和纪委？不用。是吧，他们自己应该是有这么一个 自 查的系统，这也很应该嘛。对啊对啊，哎，梁博士到底英明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不需要你博士，你是任何人你想一想就应该明白。还有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香港的公务员，因为我也有一些公务员的朋友，每次我们也是免不了要吃饭呢什么的，他就会问一下大概吃多少啊。因为如果好像他们有纪律要求，如果这一餐饭如果价格单价每个人超过500块了以后，他连参加都不能参加。 哦， 即便是私人宴请， 但谁知道呢？你说他吃吗？ 他万一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是 SAS 的卧底呢，就被被发现，他不值当了，为了这么一顿500块钱的饭，丢了这个养老金，没有意义嘛？还有他好像收礼物的话，也不能超过有一个数额， 500块钱， 不，好像更低。更低，礼物的话更低，所以我们搞我们新年小聚会的话，如果抽互相抽礼物，都是一份就是50块钱，这样可以保证不会犯错误。 有的你看香港的当官的，你看跟大陆接触的话，你会觉得他们有点不识趣，就是说你送一个东西给他，他告诉你，他说 不行， 你别送最好，你送了我也不能收。其实说实话，有的送的礼物都是什么水晶座啊，我想送那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用？ 啊，对，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刚才 柯文哲说了一句大实话，他拿去当废铜， 然后第二天他就道歉了嘛，他说错话了。我觉得他这个里面张博士刚才有一定要说的非常好，就是他第一不要搞运动式的这个纠察，第二呢就是学一学香港或者其他地方，你把它制度化和透明化，就该多少钱在什么样的场合，然后细到细节化、细致化，不要大轰隆的说不能超50，什么情况下不能超50，什么情况不能超70，跟谁你说清楚了，这样的话无论是记者也好，还有你们这个内部人员去执行这个规定也好，还有是调查人员去调查也好，大家都有一个谱，按这个谱来不就行了吗？就合理的，能够说清楚了吗？ 哎，这个说的真的是很有道理哈。那再一个，你想他要是构成大新闻，他一定得有新闻元素嘛，一个是警察，第二个就是八项规定，但是我觉得这俩加起来现在已经不新鲜。你看中纪委网站每天都有多少 关键是还有第三个，就是娃娃鱼，是吧？这个东西呢，它一般人它吃不着，对，它是吃不着的。你看，所以呢，等一会儿呢，我还昨天专门在微信圈里做了一个测试，我说谁吃过娃娃鱼？ 哦、就有人跳出来了， 吃了还能告诉你不剩，还真是有人告诉我，而且很多人告诉我吃过。我也特别好奇，我说这娃娃鱼 啥味儿的？ 对，啥味儿？到底好不好吃啊？是吧？哈，那犯法吗？关键是最前提就是不能犯法，因为那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哈、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请一位。真的是吃过娃娃鱼，他不仅吃过，他们家还养过娃娃鱼，现在还 养 着呢。 有， 他现在还养着呢。我们来听他分享分享他自己的这个故事哈。好，三立化新闻先休息片刻，等会儿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昨天呢，我在微信圈里我就说了几个字，我说谁吃过娃娃鱼，好多人就应声而来，然后说我吃过。有人就说我吃过也不告诉你，还说吃过怎么样呢？有人就会担心说吃了是不是犯法。我就问他，我说吃了犯不犯法，他说没有，他因为我这是人工养殖的，而且很多人吃，所以他不觉得什么大不了的。我说这个味儿怎么样，他说也一般，吃完也就忘了，也没觉得特别的哈。好，但是呢，就是众多回复我的朋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她回答的太不一样了，她说我们家养了两条。哎，我们来跟她聊聊哈。黄小姐你好。 哎，您好，您好， 好，黄小姐，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家在什么地方？就为什么会养这个娃娃鱼？听起来特别霸气。 我家呢是在那个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然后我也是一个土家族女孩，在我们当地呢，因为我们当地的话就是说那个河还有一些小溪那些沟会比较多，所以特别适合那个娃娃鱼的生长。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娃娃鱼的一个生长养殖基地。而我们当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住户都养的有娃娃鱼。我爷爷呢，因为他个人是特别喜欢养这些小动物，而且他在我们当地娃娃鱼可以拿来镇宅，所以我爷爷呢他就养了三条在家里，分开养的。因为不能一起养，如果一起养的话，它们的长的话基本上会呈现一个分布不均的状态，所以大的会吃小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就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把它们分开。所以我们家现在是这个情况。 你放在宅子里啊？放哪儿啊？叫镇宅的话， 放的话一般会放在像我们，因为在我们土家族都会有一个像一个堂屋这样一个东西，堂屋背后呢就是有一个叫神龛，这是我们当地的说法。这个地方呢就会相对而言它会比较阴暗，它也是在两个房子的最中间。那在这个地方呢，可能它的话就是在一些比较通风然后比较阴暗这样一些地方，而且光照一定要特别弱，不能有光照。这个大米它是非常怕光照的，所以我们家养的也是在一些偏僻啊、阴暗、潮湿的角落去养它。 哦，就是你们会打算吃它吗？ 我们还没打，暂时没打算吃它，但是我们当地吃的人还蛮多的， 是吧？ 对， 什么味道？你自己吃过吗？ 我没有吃过。 你没吃过？ 我看，对，但是我没有吃过。我朋友吃，他说这个也没有没有什么特别。他吃的就他说，和普通的鱼的话，就是差不多，有一点点的这样的比它更细腻，然后有一点点粘稠这样的一种感觉。大体就这样子。 你说这个东西，你们家是用来镇宅用的是吧？但是有人他可能是用来卖的。他这个卖娃鱼，他特别赚吗？ 卖娃娃鱼前两年还特别特别的，就是说呈现这个暴利的趋势，因为在我们当地的话，买来的话大约就是差不多就是我旁边那个邻居他们家是买了七条，然后是花了接近一万块钱这样子，8000多块钱，然后他卖出去的话，一条都可以一斤的话，大约是在 800多块钱在我们当地，所以就是它呈现的就是这个利润还是蛮高的。所以他们大，因为在我们那边就是农户很多，他们呢就是平常就是说去种一些地之后，他们这个娃娃鱼等于是他们平常不需要额外去有多增加一些时间，然后他们就可以在这个闲散时间去照料，而又能从中去就是说去获得一些利润，所以在我们当地还是比较流行这样的一种养法。但是这两年呢，因为可能养的多了，而且可能大家对娃娃鱼这个看法有一些改变，然后吃的人可能就没那么多了，所以这两年的话价格就下降了很多。 嗯，看法改变是什么意思？ 看法改变就是以前吃这个娃娃鱼的人，他们的身份可能就是非富即贵。那这两年呢，可能因为一些政策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那现在吃他们的人可能就会，就是说选择吃他们的人就会减少，这部分的人群就会相对而言降低。 哎，好，哎，这个也是非常反映时事哈。你说八项规定什么的，可能也直接影响了这些养娃娃鱼的人。就是在你们当地哈，吃娃娃鱼，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对，在我们当地的话，就是吃娃娃鱼的话，大家会觉得倍有面子。然后就比如说就是说一般，因为我们在我们当地，我妈妈是在一个叫土家寨的这样一个餐馆里做工作，然后他们的话当地就比如说谁来宴请的话，就必须要有类似于像娃娃鱼或者是一些别的山珍海味这个东西来象征自己的这个身份。 嗯， 会觉得请的人会挺有面子的，所以就是在我们当地还蛮就是以这个来显示身份的这样一个作用。 嗯， 有这样的一部分作用。 我很好奇哈，娃娃鱼一般怎么做啊？就它呈现在饭桌上，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吗？ 娃娃鱼我看过倒是就这样煮的，他们的烹饪的方法倒没有特别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它的话就是一般就是说会把它的那个就是切成，它是会以一个整块的形式呈现。 嗯， 就比如说它不会把它那个，在我们当地不会把它那个形状打散，就是会在它身上切，但是它的整体的样子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但 是 长的它快有一米啊，说是那怎么呈现？ 但是在我们当地的话，就是属于那个个头还是不太大的，就是太大的话可能还是吃的，因为可能那太大的话价格也特别特别贵。 就一般上桌的有多大呀？ 一般上桌的可能就是大约怎么比呢，就是比普通的鱼大2到3倍这个样子。 哦，那真是够霸气的。 对，还挺大的。对， 行， 所以就是吃的人也蛮那个的。 但是你现在如果跟别人聊起来，你说你们家养了娃娃鱼，大家一般什么反应啊？ 很正常啊。 哦，是吗？ 就是因为对啊，很正常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啊，养娃娃鱼，然后很就是因为我在南方这边上学，很多人没有听过娃娃鱼这个词，我会告诉他们是大鲵。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哦，就当做一种就是野生动物在养，像宠物养宠物一样的，觉得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其实大鲵它在我们当地的那种，在我们当地人的观念里，它已经是属于一种合法化的东西，一种很公开化的东西。而且就好像只是说野生的不能吃，但是人工养殖的其实是可以吃的。 哎，那它的这个习性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真的可以把它当宠物吗？ 不行，它的习性挺凶猛的。就是一般我们会丢一些小鱼进去，然后它一口就吞了，而且它没有牙齿，它不能咀嚼，它一般都是在胃里自己消化。所以就是就是整体来说我们是不敢怎么去碰它的。它是很凶猛，而且很不太好动，就在那个地方。寿命很长，像乌龟一样待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 要是不吃它的话，一般能活多久？ 好像可以活，我听我爷爷说，好像可以活80多年。 哦，好的，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物种哈。好，谢谢你，谢谢你，黄小姐。 行，好， 拜拜。 谢谢。好，再见。 哎，长知识了。黄小姐现在广西上大学，她是来自湖北恩施吗？ 听着我这个满嘴的都是口水。 真的假的？ 没有，我听了她这个说的方法，我大概知道了，她应该味道有点像介乎于就是鳝鱼啊、鳗鱼或者那个黑鱼之间。因为黑鱼也是吃肉食性的鱼，比较 凶猛，但是很紧实， 然后 就这个肉 比较不是，反而是 黑鱼是很紧实， 比较细嫩。 比较细嫩，然后这个鳝鱼和这个鳗鱼也都是比较细嫩，而且他说什么比较滑腻腻的，就有点那种感觉泥鳅啊什么的，它活在阴暗的地方嘛，应该是一种味道的。 哎，但是你看他说的那个心理哈，这个值得咱们去研究。你说就觉得吃了什么珍禽异兽就特别有面子， 对， 就显得咱地位跟别人不一样。 蛮贵的哈，一条要如果是一斤， 正常800到1800块钱 了。 你想一条大鲵它得至少得有3斤，就是最小的， 哦、 对、 哦， 最小是3公斤，应该是说，我看百科里面这么写的。 哦 它除了在湖北那个地方，它还有在四川，也是非常适合大鲵的这个生长。好，那刚才讲到了这个心理方面的特点哈，我们要不然听安安老师，心理专家来讲一讲为什么。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要来吃这种所谓的珍禽异兽吧，来显示咱们的身份，就是与众不同。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吗？来听听看。 其实我想这个现象不只是发生在大陆，应该是说全人类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欲望，不见得是想吃什么特别的东西啊。我们讲的是人他会有一种趋向，就是他会想要去证明自己的独特性，因为独特代表我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一种自我价值感的存在，他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占有存在感，所以人会想要去追求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包含很多外在的物质啊，名声啊，地位啊，因为这些东西感觉放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整个人就有了光环，我就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那么关于说吃娃娃鱼跟这个自我价值感的提高，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举一个例子好了。全世界排名第一的餐厅叫 Noma， 它在本来在丹麦，然后呢这一阵子它在东京开了一个唯一的海外分店。那么目前他排在所谓的候补名单上面的宾客就有6万人，大家都在等着很想要吃这一餐，这一餐的要价也不菲，大概要5000块钱港币左右吧。但是有这么多人在排队，然后你会发现吃到的每个人他都很兴奋，然后就会马上在他的微博或者是社交软体上面去分享说啊，我吃到这些东西了，然后有多么的高贵，有多么的开心，然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么有一个中国朋友，他最近也终于吃到这一餐饭了，他就很自豪说他就是第一个吃到这一餐饭的中国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不只是在中国，其实所有古今中外，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是要透过把那个外在看起来很好的东西放在自己身上，然后去提高自我价值感的，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倾向。至于说为什么中国人会特别喜欢吃很珍稀的东西，其实我想这个要回归到一个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其实心理学很喜欢去分析一个民族他在古代的所谓的神话故事，因为神话故事特别是古代的这些神话代表了一个民族它在原始非常基础的那个心理特征的形成。那我们可以看见中国跟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中国人对于这些所谓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中国人对于这些感觉是智慧或灵性比较高的这些动物，他是会想要去吃它的，在神话里面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说什么吃了一颗什么练得千年的一个什么动物，然后自己的功力就增加了几甲子，这个在神话里面常看到，甚至是什么童男童女的炼丹，其实在中国古代的神话里有非常多就是吃跟自己类似的智慧灵性的同等级的这种动物，自己就会被提高的这一种心理暗示在里面。但是在国外，你看国外的神话没有这种东西，国外的人他觉得那些灵性越靠近人类的，那一些智慧越靠近人类的，比如说猴子狗狗这些宠物他们是很聪明的，所以我们更要尊重它，不可以去吃它，或者是这一些海洋生物特别有灵性的这些海洋生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文化的不同，就是大家都有一个趋向是要去拥有比较珍贵的东西， 就像国外的这些有名的餐厅也是非常多人在排队，然后吃上一餐也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但只是说因为文化的不同，中国人会偏向于觉得我要吃一些跟我差不多的动物，那外国人是他对跟我们差不多的动物是比较尊重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文化的不同。 好，就是前面的那种心理好像是人的一种本能是吧？ 对， 但是觉得根本也不需要去克服，因为它不是什么恶的东西是吧？ 对， 嗯， 人类也是因为这样子一直在追求进步，但是同时我们常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恶的，但是很多事情要回归一个中庸之道。如果说你把那个东西看得太重的话，有时候人反而失去自我。这个东西可以做成一个，就是偶尔你好像做一些锦上添花是 OK 的，就像你一个蛋糕你上面挤一些奶油是让它更漂亮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把这个奶油做成蛋糕的本体，这个蛋糕就是很不扎实很空虚的一个蛋糕了。所以就是现在的社会有时候是追得太过了，大家太把这些东西当成就是自我价值，而不是说这只是像我们偶尔我们心情比较好比较开心的一个介质，所以这两点自己要去讲清楚。 嗯，看这个新闻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普通老百姓看到官员的这个心态，就如果说你都是老百姓可能还不会引起那么大的愤怒，但是因为你是比较强势的这一组，可能这个机体的反弹就会更大一些，这个从心理学上有没有的分析？ 其实很简单，就是像之前香港也出现过就是比较严重的仇富心理，我觉得就是因为自己得不到，然后看到别人得到以后，然后就会特别特别的愤慨。那目前在中国来讲，官员他有钱有权，所以这帮人也是受到放大镜去检视的，大家会希望他应该要做得更好，但是当这种社会期待并没有被打到的时候，那大家就更容易把愤怒加注在他们身上。 好，那看到今天新京报确实登出来了一个新闻，就说呢他被查的被停职的和被立案调查的这些人员里面，他绝大部分都是深圳市公安局现任的领导，就是分局的这个现任的领导。你看这可能真的是迎合了某一些民众，他对某一些群体他可能本身就有着一股情绪在里面，他在这些新闻上他有一个爆发。我看当时一出事儿，立马就被微博新浪微博推到热门微博的头条，底下很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在底下又发现了。 对你刚才说的都是领导嘛，对吧？那证明这个还是有新闻价值的咯。你的意思是说 有新闻价值啊， 就 是因为他是官员违反单项规定，又再加上娃鱼嘛。因为你这是揉在一起的，你要是吃个豆腐是吧，你吃个特普通的家常菜，你就去吃个农家小饭馆农家乐，可能也没啥，还觉得哇这么简朴。 我觉得也是不太符合，就是你一个退休的警官，你应该就是有领导也有同事普通的战友嘛，对吧，也有甚至比自己年轻来的晚辈，然后如果只是专门特意的单请领导的话也有一点觉得奇怪。还有刚才我觉得那个安安老师讲的挺好，就是吃什么就是为了刷存在感， 对， 就是为了刷存在，就是我吃过什么什么什么， 对，你吃不着，我比你特别， 对。还有我记得其实中国有很多这种老话里面，你看发现都是跟吃在一起的，说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还有最逗的是有一次我这个回家，然后说在家待几天啊，我待三天，然后就说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吧， 对， 就主要回来就是为了吃， 就是为了吃。你看啊，就是最近微博上有一个特别热的那个博主叫博物杂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是那上面吧都是他特别好玩特别萌，他奇奇怪怪的，就你弄个什么没见过的动物没见过的植物，你就去 at 他，这是什么， 你 千奇百怪千奇百怪他都给你答出来。总结起来大家最集中的问的三个问题就是 好吃吗， 能吃吗， 好 吃吗， 怎么吃 哎呦喂，这就是中国人特点， 这传统。你去翻那个山海经，山海经里面不都是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什么兽啊，飞禽走兽啊， 对啊， 前面给你形容一下它在哪儿居住，它长什么样，它什么叫起来什么声音，最后会一定会告诉你说吃它会有什么帮助，有些吃了以后可以治痔疮，有些可以治那种赖皮，然后有些吃了以后可以杀虫，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都会告诉你。 里。 哎，所以你看，在中国， 我们老祖宗吃了多少东西？ 在中国生长的动物和植物，就给他们最大的这个 价值，最大化了吗？ 最大的价值就是上我们的饭桌， 他们的压力好大。而且你想，这个孔子很早的时候就说了"食色性也"， 嗯， 其实他已经看穿了人基本上活在世界上就是两样，一个是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一个是就要繁殖后代， 对， 是两样。 哎，但是你真的是跟西方人比起来哈，那确实有的中国它就是特色新闻。你说在，比如说在国外的某些国家，你吃个娃娃鱼，它一定是，它可能也是头条。 哎呦，怎么 对 吃这么恶心的东西？ 但是大家不会说你吃这个东西， 还有 你是犯法，你觉得你可能是伦理方面的问题，就不该吃。 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渔民或者猎人逮到一个什么很奇怪的动物， 嗯， 比如说很大的乌龟或者很大的鱼， 嗯， 什么的。一般国外的很大的龙虾什么的， 嗯， 国外的就是拍个照，然后量一量就放了。 嗯嗯， 中国人包括日本人在内都是吃了，就是高价卖给餐厅老板就吃掉了。 对，而且 你说人家活那么久容易吗？ 而且你看咱们讨论多少次就关于吃的新闻， 嗯， 都有什么吃什么狗肉， 嗯， 还有专门湖南飞哪儿的那个鸟道上， 哦， 就专门打 鸟，后 鸟 把那个蟑螂把后鸟给拦住， 对， 然后 拦住，然后那个打下来吃掉。 嗯， 所以你看就是吃这个玩意儿，你看《舌尖上的中国》，你发现没？它的这个呈现啊， 嗯， 它从来不呈现这种肉食。你没看过，两集都没看过， 一集都没有看过。 那我告诉你，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它也会有肉食，但是肉食都是非常普通的，非常普通的这个鸡鸭鱼， 嗯， 就这个 没有珍禽异兽， 没有珍禽异兽，而且 不是有一个什么岩石上的虾还是鱼已经被人给捞光了， 是吗？ 对， 那可能因为他的这个节目太火吧。 嗯， 但你只是虾嘛，是吧？他不会弄那种特奇怪，好吧？我不要鄙视虾， 平等的， 平等的 虾， 人和食物也是平等的哈。哎，他的这个呈现，他绝对不会呈现他怎么样去杀生。 嗯， 就这个杀生的过程， 君子远逃除吗？就是君子只吃猪肉，但是不杀猪嘛？杀猪都是下人、下等人。 其实是不是特虚伪？你觉得 是挺虚伪的， 是吧？ 但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这个安安老师也讲，还有刚才这个你们那个黄小姐也说，这个大妮能够长到八十岁嘛， 嗯？ 其实要真的在现实中听，大家一定要不要吃这种活了很久的老动物。 为什么呢？ 它绝对不会让你增加一甲子的功力，因为动物年纪大了以后它身体会积累很多毒素的， 哦， 它一生中吃的这个那个它得的病都会积累它的身体里面，所以它的肉质基本上吃下去以后跟吃毒药是差不多的。以前农村里有那种老话，就是老公鸡是绝对不能吃的， 哦， 因为公鸡是喜欢吃毒虫， 嗯， 因为是南方的公鸡喜欢吃蜈蚣啊， 嗯， 蝎子啊这种东西的，它吃完了以后有些毒素就积累它的肝脏里面， 嗯， 然后这时候把它宰了炖了汤喝了以后，很可能就把你身体里的什么毒素就引发出来， 真的假的 掉了。所以我们要吃的话还是吃正常的养殖的，而且是比较年轻的健壮的，不要吃老年的这种动物。 好吧，顿时变成养生节目了， 嗯，哎，我只提醒大家，因为 我 觉得说完了以后会可能造成大家的这种反而会好奇，哎，我反而要去吃一吃看看这个娃娃鱼， 嗯， 反正有钱人那么多也不贵嘛，千把块钱我吃一条也不犯法，我自己掏腰包吃怎么样，反而给他做广告了， 嗯，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嗯， 不要这样。 好， 嗯， 我们暂时先休息一会儿吧。 嗯， 还有一节呢，回来再接着聊聊这个吃的界限在哪儿。哎，真是哈，你说孔子说的好，食色性也， 嗯， 你看咱们做新闻，尤其是这种社会新闻或者跟时政相关的新闻， 嗯， 跟腐败反腐败相关的新闻， 嗯， 基本上就是两条，一个是你吃错东西了，二一个是你上错床了，对不对？ 醇酒妇人， 真的是就这两大类。 但毛爷爷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嗯， 但现在已经变成了革命就剩下请客吃饭了。 哎， 嗯， 这是中国太特有的现象了。 对，但是我觉得也我们说了好多，好像吃是一件很就是很不好的事，但是我觉得也反过来也不能这样说，我觉得吃还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的。 嗯， 你像比如说你看这个世界各大宗教他们对吃都很重视，你像这个基督教它有最后的晚餐，它有这个圣餐礼，它也是围绕吃的。 嗯， 然后这个佛教呢就是茹素嘛，就是它也是就是你吃东西你要有所选择，那个伊斯兰教更加是这样了，你这个不要说吃什么了，你这个吃的东西宰杀的过程 对 都是有很严格的规定的， 没错。 所以就是各大宗教还有 到文化来说，对吃都是很重视的。 嗯， 那我们现在这个老百姓也是，你看随便出任何一个节目，它都没有《舌尖上的中国》收视率那么火。 嗯， 证明大家还是对这件事很关注的。 嗯，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也不能说因噎废食，就是说因为我们好像打击了就不许吃了，不让吃了。关键是怎样弘扬一个好的吃的 饮食文化、 饮 食习惯 的饮食习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嗯， 嗯，那年底了哈， 嗯、 那 啊对，又到了 对 吃喝高峰期了。 好，这个养生节目又可以跟大家， 我不是趁机植入这个养生节目。 你看你、嗯，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就三联生活周刊他们连续几年做了一个年货特刊， 对。 他就我记得我还做了一期节目呢，专门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讲了一个他们记者就是采访下来、 嗯、 他是有一个纠结的过程，就是他采访那些尤其是那些肉类的那些菜是怎么弄出来的、 嗯、 他也是跟舌尖上中国一样的这个取舍，他说我一定去、 嗯、 一定不会就是把他们那个杀生的过程呈现给大家看、 嗯、 这个是非常非常残忍的，有的时候看完你都不想再吃肉了、 嗯， 它可是我们人类，你能戒肉吗？它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你只有像某些宗教，可能伊斯兰教，他们在做某些肉食的时候，他前面就会念一段，什么请原谅我啊，就是这么类似于这种，他会念一段，就是其实也是寻求自己这个内心的平静可能。 我觉得也不用严重到完全不吃肉，因为这件事。首先，你可以现在国外很多就推那种快乐养殖， 嗯、 就是给这些动物一些个比较好的生存环境， 嗯， 就是不是那种像、那个， 而且减少他们过程的那个 死 亡过程 的 痛苦， 而且就不让他们看到就是同类被杀，而且牛都是单独进入到一个通道，然后很快电击死亡， 对对对， 不是像我们这样这儿牛宰了，然后旁边的牛看着吓得这个魂不附体，这个屎尿齐流、 嗯、 这个肉杀出来也不会好吃的，我觉得。所以就是改变这个动物的生存状况、 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像肉食的这种东西，你可以让人家知道过程，因为你只有让人家知道这个过程了，才有能力去推动它， 保护或者珍惜， 去改变这个现状、 嗯、 如果你老是遮遮掩掩的，我们不提哎这种惨的事情，君子远抛诸，我们不提了吧那你永远把这个肮脏的事情让别人去做，让别人去承担。 嗯 嗯 哎，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好，大家也可以去消化消化哈，在吃肉之前也可以联想这种残忍 的 过程。 买 的 时候选择那些什么快乐农场、有机农场的，现在会注明、 嗯、 有些地方会注明，对鸡蛋，包括鸡蛋也会注明，这个鸡蛋这个鸡是那些比较快乐的鸡下的，不是那些痛苦的鸡下的。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谢谢大家收听，谢谢圆圆来做客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拜拜 拜。